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77节，此处对历史性问题的讲解与迪尔泰的研究及约克伯爵的观念的联系。上面对历史问题所做的分析是从消化了迪尔泰的工作后生长出来的，约克伯爵的一些论点确证了并同时强化了迪尔泰的研究工作，这些论点散见在他写给迪尔泰的信中。迪尔泰在当今广为传播的形象是，他是精神史特别是文献史细心的解释者，同时还致力于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界限，并且赋予人文科学的历史以及心理学的历史以突出地位。总体上则让上述出点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生命哲学中浮现出来。对于肤浅的考察来说，这种描画不失为正确，但实质却逃逸了。这种描画掩饰的更多于揭示。从形式上可以把迪尔泰的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领域：人文科学理论及其与自然科学的界限研究，关于人、社会与国家的诸门科学的历史研究，心理学方面的工作。他打算在这里表现出人这一整体事实。关于科学理论、科学历史与诠释学的心理学诸项探索始终互相渗透交切，这三种眼界有时其一做主导，其他则同时就是题材与手段。有些东西好像是分裂，是偶然而不可靠的实验，其实则是一种基本的不安，其目标在于把生命带向哲学的领会，以及从生命本身出发为这种领会保障诠释学基础。一切集中于心理学，而他的心理学是要在生命历史的发展联系与作用联系中把生命同时领会为人借以存在的方式、人文科学的可能对象与这些科学的根本。诠释学是这一领会的自身澄清，它也是历史学的方法论，不过这时它取的是一种派生出来的形式。迪尔泰那时代的讨论迫使他自己为设立人文科学基础所做的研究片面地进入了科学理论的原地。考虑到那时候的讨论情况，他出版的论著屡屡朝向这种方向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他来说，人文科学的逻辑不是中心，一如他的心理学并非仅仅致力于改善关于心理事物的实证科学。在迪尔泰与他的朋友约克伯爵的通信中，约克伯爵有一次提示，我们共同的兴趣在于领会历史性。这话明明白白地把迪尔泰最本己的哲学倾向表达出来了。迪尔泰的种种研究工作现在刚刚就其整个范围成为可通达的，而要把这些研究工作变为己有，则需持续而具体地从根本处进行讨论。这里无法详细讨论是哪些问题曾推动的它，以及它们如何推动它。不过，我们已从那些信件中挑选一些特别的段落，借以浅近地标识出约克伯爵的一些中心观念。在通信中，约克的倾向借迪尔泰对问题的提法和研究获得生命，而恰恰是在对分析心理学这一电晶系学科的研究任务表明态度之时，他自己的倾向显现出来了。谈到迪尔泰的学术论文描述心理学以解析心理学的一些观念时，约克写道，对自身的思考是首要的认识手段，分析是首要的认识秩序，这些东西被牢靠地制定出来，从这里出发由自己的内容所证实的一些命题得到表述。对建设性的心理学，无论用批评方法消除它、解释它，还是因此从内部反驳它或接受它，这些方面都未取得进步。 零不注重批评的消除，即从心理学上分别而深入详尽地指出出处。在我看来，这与零赋予认识论的概念与立场有联系。能解释这种无法应用的情况的这件事实已经确定下来并弄清楚了，只有一种认识论，它必须为科学方法是否充分做出说明，它必须为方法学说奠定基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不得不大胆说，方法倒是从各个领域中取出来的。约克归根到底是在要求一种走在科学前面并领导科学的逻辑，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一样。在这一要求中包括一项任务，积极而截然地为两种存在者，一种作为自然存在，另一种此在作为历史存在，制定出相互区别的范畴结构。约克发现迪尔泰的探索太少注重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发生上的差别，尤其是林要求把比较的方法当作人文科学的方法来使用，这里我与林有分歧。比较总是满学上的，总依附于形态，文德尔班把多种形态赋予历史，林的类型概念是完完全全内在的概念，因为这里的关键是性质而不是形态。对文德尔班来说，历史是一系列图像个别的形态，一种美学的要求。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除了科学而外只还有一种美学要求，作为一种人生的镇静剂。您的历史概念却是一种力量纠结的概念，是种种力量统一体的概念，形态这一范畴只能以转译方式应用到这些概念上。由于对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的差别有一种可靠的直觉，约克认识到传统的历史研究仍然如何顽强地执着于种种纯事项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以 物体性质的和形态性质的东西为目标的。兰克是一个伟大的事项者，消失了的东西对于他不可能变为现实。从兰克的整个方式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材料局限于政治事务，只有政治事务是戏剧性的东西。我觉得时间过程带来的事变是非本质的，我宁愿另行估价。例如我认为所谓的历史主义学派只是在同一河床之内的一条侧流，只代表一个贯彻始终的古老对立的一环，这名称有欺人之处。拉语学派根本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一种上古的学派，美学上的虚构。然而占统治地位的伟大运动则是机械构建的运动，从而历史主义学派在方法上的贡献对理性主义方法来说只是大概的感觉。真正的语言文献学家把历史学理解为文物箱，哪里没有可触的东西，这些先生们就从不涉足，唯有一脉相通的灵犀才能把我们导向那里。他们在骨子里是些自然科学家，而且因为缺乏实验，他们更变成了怀疑论者。我们得逃避所有那些无用的材料，例如关于柏拉图。